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5集。配图是一个随手挂在椅背上的深蓝色书包，包上挂着个大猩猩毛绒小玩偶，是这个品牌学生书包的标配。云建维彻底无语， 这不是我的包？ 就是你的包，椅子都是你的椅子，没看角落里露出一半你的运动鞋？ 神经病啊，拍我的包发微博，我的包脏了。 你怎么不早说？ 我这不是想等微微回来做决定。 一旁始终沉默不语的齐峰这时开口， 你有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这两个账号是他们本人？ 田东东的两个号都没充会员，显示的手机号机型一样，加上他发的那个图片，可以确定他是本人。麦璇的话，我是用了点办法查出了他大号和小号的 IP。 你还是个黑客？ 以前学过一点点。 此时齐峰脸色已经非常不好看，他站起身， 我去找他。 急什么呀，先听完。 云建威完全不着急，随手把齐峰一拉，齐峰顿住又乖乖坐下。云建威继续问， 你怎么知道是麦璇的？ 冯世佳说麦璇来找过他们，当时是借口说来找你，后来莫名其妙和田东东聊起来。冯世佳一开始没在意，也跟着一起聊，后来田东东还跟他说。 快说。 于浩讲的口干，拿起杯子喝水。 说他之前在图书馆楼下听到微微打电话，听到微微说喜欢大哥。 云建威怔一下，想起有一天晚上自己的确跑到图书馆后面和胡文泽打电话，没想到竟然被田东东碰到了。 田东东后来把这件事告诉麦璇了，他还把两人的聊天记录给冯世佳看。冯世佳看到麦璇说他喜欢齐峰很多年，知道齐峰是个直男，不可能喜欢男人，说微微的这种行为令人非常反感，田东东也和他一起说了很多，总之都是不好听的话。冯世佳一开始还跟他们一起聊，但越聊到后来话题越奇怪，他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把这些事儿和我说了。微微，你现在在英国交换，所以你不知道现在学院里有很多关于你的传言，都不好听。我本来懒得搭理，但是我现在可以确认，传言就是田东东和麦璇传出来的。峰哥，我说让你留下来听，也是希望你能认清你身边有一个这样疯狂的追求者。总之还是注意一下安全吧。你想怎么解决？反正我已经把所有证据全部留存，要是实在不行就让冯世佳当面作证。 不用，这些就够了。本来不想浪费时间搭理这两个人，结果还搭起台子唱戏了。我想想。 我来吧。 三人看向齐峰，齐峰说， 这些证据都给我，我来。 于浩看向云建威，云建威眨眨眼，低头喝自己的饮料。于浩就对齐峰说， 那行，峰哥，我把这些都传给你。 齐峰没多说什么，等于浩把数据都传到自己手机后，与他们匆匆道别分开。大门关上后，三人坐在客厅。云建威先开口， 沈纪念，你今天把我哥叫来什么意思啊？ 沈今年不得不坦白。 我觉得峰哥很想见你。 所以你就把我从英国叫回来？ 没有，我是看了你的朋友圈，总觉得你好像不是很开心，而且还瘦了那么多。我想去英国找你，但我没什么存款，拿不到签证，所以我就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问问你有没有空回国，我们可以见一面聚一聚。我本来以为你没空回来，但是你回来了，所以我就想要不也喊上峰哥。 你不是也希望我换个对象吗？ 那是因为我以前一直以为峰哥是直男。那天你把我银行卡还给峰哥，我去还卡的时候，峰哥的表情很难过，他还问我。 他问你什么？ 云建威直起了身，沈金念想起还银行卡的那天，他站在 S 大的门口，看见齐峰茫然地看着自己的银行卡。 微微说了什么？ 没说什么，就让我把卡还你。 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 没有，他就是心情不大好。 齐峰点头，拿着卡失了魂般转身便要走。沈金念却鼓起勇气叫住了他。 峰哥。 齐峰转过身，沈金念试探着问， 你真的从来都只把微微当做弟弟看待吗？ 齐峰沉默着，就在沈金念遗憾地以为自己不会得到回答时，齐峰静静开口， 不，我没法再把他当做弟弟了。 周四下午，云建威接到齐峰的电话，让他到植保学院的教务处会议室来一趟，也叫上于浩。云建威没想到他哥效率这么高，和于浩一起去了。他到场后才发现阵仗颇大，麦璇和田东东都被叫来了，植保学院和世传学院的辅导员都在，还有植保学院的班主任。至于冯世佳，由于他觉得自己莫名其妙好像一个间谍，所以不敢露面，他的名字暂时被隐去。会议室没有其他人，一张大方桌，老师们和齐峰坐一边，田东东和麦璇坐一边。田东东看起来脸色很不好，麦璇倒很淡定，看见他们进来还与他们笑着打招呼。于浩没搭理他，云建威笑眯眯的， 二位好啊。 他没坐到齐峰旁边，选了双方中间靠边的位置坐下。老师清清嗓子，世传学院的辅导员说， 这两位就是我们学院的云建威和于浩。 植保学院的班主任说， 好的，那我们就直说吧，鉴于这次事情比较严重，小芳拿不定主意，所以跟我说了，我详细的与齐峰聊过，也看完了所有截图和微博，今天一早就联系了世传的老师，现在所有情况我们已经全部清楚了。那么请问麦璇同学和田东东同学，老师也想了解一下，你们做这种事是出于什么目的？ 田东东没说话，麦璇平静道， 老师，我真没想到你们会因为这种毫无证据的事情把我找来对质，我怎么可能在网上发布这种言论？而且我与薇薇是关系很好的朋友，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造谣她？ 我们什么时候关系好了，学姐？ 麦璇叹一口气，看向齐峰。 阿峰，为什么连你也不相信我？这几年我们共处共事，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？薇薇是你的弟弟，如果我真的这样对他，这对我们之间的友情有什么好处啊？ 麦璇，我这些年做过的一大错事，就是竟然会信任你。